第99集，人间温柔四起，暮色四合，我跟黎奴一起走回了家。猫猫们纷纷回了猫咖，剩下几十没回来的，黎奴说是跟着人回家去了。我笑着说声小没良心呢，也没太在意。到了家里，我进了厨房，准备给黎奴做些吃的。一转身看见，他变得更加虚无缥缈了，我急忙靠过去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 小明，我得走了。我是偷着下来的，本质上来讲，我现在还是上面的。现在上面怕是不太平，我得回去了。 黎奴的声音还像来时那样活泼，他舔了舔爪子，吐了吐舌头，温顺地低下头去让我摸他的头。谢谢你，欢迎下次来玩。他跟我额头贴贴。 放心吧，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。 他走后没五分钟，我就明白了他说的很快是什么意思。我在厨房做饭做到一半，一转头，那天那个我千呼万唤才出来的99阶天阶正轻轻巧巧地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最下面那一节阶梯之上站着一只炸了毛的仙鹤，我看了看，后背都秃了。 明先生，您上去劝劝吧。 那仙鹤疲惫不堪地说道。我给他倒了一碗水。啊，你喝水不？听你的声音不太好，上面怎么样了？他低头啄了几口水，看着我。 明先生，明大人，求求你了，跟我上去一趟吧。啊， 虽然他真的很惨，但是我不想上去，我是真的不想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们应该算是敌人了。他越惨，证明巫贤臣他们胜面越大。他叼着我的袖子往上走，眼泪汪汪的。 哎呀，明大人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，求求了。 我只好放下做了一半的饭，就连围裙都没有沾，就跟着他一起往上走。路途并不遥远，他跟我说了一些话，表达了对人间的羡慕。我也漫不经心地听着。在快到天门口的时候，我停住了脚步，对着边上的镜子照了照，确保自己看起来很好看。天门里面站满了人，应该说是仙。之所以是站着的，因为也没地方坐了。那天我来的时候，这地方歌舞升平，玉帝趾高气昂，这里金碧辉煌，可惜到了今天，这一切都不复存在。仙女们在一边抱团，玉帝自己站在了大殿的左边，他发丝凌乱，玉冠歪歪扭扭，衣服也变得破破烂烂。我站在那里，左右分成了两个阵营，左边是孤零零的玉帝，右边是一个我没见过的俊美少年，带着四只漂亮的毛茸茸，一只猫，这个是我熟悉的，黑色漂亮的大猫猫，巫贤蝉。一匹狼，我不认识，比巫贤蝉还要大一些。一条狗子，看品种也看不出来，是只纯黑的大狗，紧紧地挨着狼。一只狐狸，正在轻柔地看着我。我情不自禁地蹲下身去啊，伸出了手。哎，你好漂亮啊，来。 明蝉。 那小狐狸颠颠颠地跑过来，一头扎进我的怀里，亲昵地蹭着我的下巴。 我好想你啊，你怎么都不来看我呀？ 然后就见巫贤蝉龇牙咧嘴地扑了上来。 因为你他妈是犬科，快从我老婆身上下来，别把你的狐狸毛粘在我们的围裙上，我们还玩厨房 play 呢。 我摸了摸他光滑的脊背。抱歉，我有些事情不记得了，以前的事儿你可以以后再讲给我听。我不知道对这只狐狸哪来的什么好感，一心只想把它带回家去。请你来我家里玩，我给你做好吃的，好吧？巫贤蝉扑过来，一爪子打掉了我怀里的小狐狸。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，不带你去。 明蝉，你还把不把我放在眼里？我请你上来主持公道，谁让你上来招猫逗狗？ 此时玉帝的五官已经完全扭曲到了一起， 我直起身来跟他对视。我主持公道，我配吗？我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再说我是上天赠予地下的，你们不是有天机石吗？怎么不去找他主持公道？难道女娲娘娘还比不上我这本破书吗？玉帝满脸的恨铁不成钢。 天机石炸了，不然我怎么会求到你的头上？ 天机石为什么会炸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 黎奴在一边悠悠然说道。他画了人形，是一个漂亮的少女，紫色的双眸温柔地注视着我，话却是对着玉帝说的。 现在我们显然已经败了，你怎么还这个样子？ 天机石之所以会炸，完全是因为承受不了恶意。我早就说把那些东西送到人间去，你们偏偏不听。 神仙没有义务接受你派发的恶意，神仙是人类的地盘，人类生存得好好的，你没有资格派恶去人间作乱，而且你已经这么做了。 你有什么证据？ 证据？老公，来，把老黄历找出来给他看一看。巫贤禅按出了老黄历，随便翻了几页，把人间近期的罪情翻出来给玉帝看，又调出了老鼠所作所为，跟他死后尸体所发出的话。我合上了老黄历。自从这件事情之后，神仙就到处充满了恶，是你放大了人们心中的恶，但你放在人间的罪恶之神现在大概已经死了吧。 哼，他是不会死的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恶。 玉帝露出了一个不怎么好看的笑容来。这时候阎王朗声说道， 但有人的地方也会有善，我亲眼见过，你们这些九重天之上的神仙也该下去看看，看看这人间，看看这华夏大地，看看这些没有神力的你们眼中的卑贱的人类是多么努力的在活着。 他从袖子里掏出山河设计图来，打开之后漂浮在了半空之中，上面闪过许许多多的画面，贫贱了一辈子却不离不弃的夫妻，用毕生积蓄来养护流浪猫狗的老人，为了山区孩子而终身未嫁的老师，帮忙照顾隔壁瘫痪孩子的邻居，救人于水火之中的消防员，见义勇为不留姓名的陌生人。 这人间有善就有恶，有暗就有光，人间不像天上是终日光明的，但也绝不像地下是终日黑暗的。人间就是人间，我爱这人间，也尊重人间的生死循环、善恶因果，所以我们也从不过多地插手这些事情。 玉帝不说话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过了半晌，他颓废地挥了挥手， 罢了，你们走吧，朕要静一静。 霎时间我们回到了在人间的家中，仍然站在厨房里啊，不过多了几个人，阎王带着他们三个人也暗搓搓地跟了回来，正站在厨房门口咽着口水。 鸡，你在炖鸡？鸡鸡，饿饿，饭饭。 小狐狸咽口水的声音啊，响彻了整个厨房。旁边的吴贤禅气得脸都要绿了。送走他们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十点，吴贤禅去刷碗，我随手打开电视，晚间新闻显示从湖里捞出一具老人的尸体，那老人的长相非常奇怪，我一看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 据报道，一位年轻人发现该老人有自杀行为，入水予以施救但并未成功，救人者现在已经离开。尽管该行为没有成功，但我们仍应对这种行为予以表彰，望好心人提供救人者的线索，如果你有线索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。 女主持人严肃地说道。巫贤禅过来掀开我的衣服，一边采奶一边絮絮叨叨， 是罪恶之神，他死了， 善意击败了恶意。 吴贤臣暗搓搓地揉着我的屁股说道。 他靠着吸收人间的恶意生长，走进水中也不过是为了吸收人类的末世，想要苟延残喘罢了。谁知道人类的善意给了他迎头一棒，导致他消散了。 这听起来像是什么悖论，不过那都不重要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我健硕的胸肌，好吧，可能也没有那么健硕，从他的嘴里拽出来，要不然又要肿了。 爱老婆， 他黏黏糊糊地说道。爱老公，我输了，输给了这人间，输给了爱，我是心甘情愿的。